北京时间21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。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。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，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，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。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， 来吧，请坐，欢迎诉说，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。 欢迎来到故事酒吧。今天光临酒吧的这位客人，因为一部电影、一首歌出神了很久。他在想什么？一个大银幕上的爱情故事为什么会让他感同身受呢？女士，女士。 你说什么？我刚才戴着耳机没听清。 啊，我就是看你一直戴着耳机坐在窗边出神，所以啊就想问问。你哭了？ 啊，没事没事，就是听歌听得有点难受。 听的什么歌啊？ 后来的我们，五月天的。 然后呢，他们说你的心似乎却愈合了。 这首歌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？ 也没什么，它就是刘若英导演的那部同名电影的主题歌。当时看电影的时候，我就在电影院哭得稀里哗啦的。现在再听这首歌，又想起我前男友了。 你们刚分手？ 分手2年了。其实那部电影讲的是北漂的故事，我和前男友都是北京人，按说应该不会有什么共鸣的，但看完就是很有感触。可能都是因为里面的角色也和我们一样没有走到最后吧。我和他认识8年了，喜欢了他足足7年，可是交往才5个月就分手了。 为什么这么快就？ 可能是因为我们根本不懂对方吧。 不懂？ 我们是初中的同班同学，刚开始对他印象并不深，只是觉得他瘦瘦高高的，有点弱不禁风，加上他皮肤很白，所以我们都叫他小白。整个初一上学期我们都没有什么交集，直到后来发生了一件事。 什么事儿？ 当时我在谈一个男朋友，嗨，说是谈恋爱，但现在看顶多就是关系比较好吧。那个男生篮球打得特别好，人长得也帅，我们俩当时就整天待在一起，他打篮球我就给他买水，别人欺负我的时候他就挡在我前面。不过相处了几个月我们就分手了，原因也挺逗的，就因为我把头发剪了。 啊？ 对，就是因为我剪了个男孩子一样的短发，我们就分了。 你们这个恐怕还真算不上是谈恋爱。 是吧？当时我有写日记的习惯，所以和这个男生的事我也都写在日记里了。那个日记本我一直收得很小心，可是有一天我发现日记本不见了，我找了半天，最后竟然是小白把本子给了我。 他帮你找到了？ 哎，哪儿啊，他拿去偷看去了 啊。 哎，最让我生气的是我夹在日记本里的和一些小学朋友的照片都不见了，我猜啊是他在路上的时候掉出去的。当时我都快急哭了，在教室、宿舍和食堂的路上找了三四趟。但是后来我听同学说，小白那天也在那条路上找了好几遍。一听这话我竟然有点感动，就是觉得他挺有担当的。后来有一天班里又有一个男生把我日记本抢走了，那个人还是小白的室友。我追他和小白追到了楼梯口，那个男生却举着我的本子说，只要我能回答他一个问题他就不看了。那我赶紧答应啊。他问我有没有和那个男生牵过手，其实我们是拉过手的，但当时我几乎是本能的直接否认了。可话一出口我就意识到小白是看过我日记的，他一定会戳穿我的。但当时小白竟然一句话也没说，所以我就觉得他和别的男生不一样。 所以你就喜欢上他了？ 嗯，应该说是开始有好感吧。那种感情是慢慢积累的，后来我就总是在课上课下偷偷看他，如果偶尔能碰上他的目光就会觉得特别开心。可能这就是喜欢的感觉吧。我发现他虽然不怎么说话，可却对自己的未来好像有很清晰的规划。别人在闲聊八卦的时候，他就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在那儿做题。他成绩很好，却不像大部分初中生那么张扬，总给我一种成熟和沉稳的感觉，还有一点神秘，所以对他除了喜欢，我甚至还有一点崇拜。初二那一年，我总在被他捉弄，但可能是因为意识到我喜欢他了吧，所以初三，他突然对我好了许多。一次晚自习的时候，我偷跑出教室背书，舍友突然发短信给我说，小白在班里问我跑去哪儿了。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，但当时我真的特别开心。后来我们在一起了之后，他告诉我，他觉得初二那一年很对不起我，总希望能通过之后做一点什么来弥补我。初中毕业的时候，我们的关系也可以说是好朋友了吧。高中我们在不同的学校，但一直都保持着联系。那些年我心里一直希望他能喜欢我，我希望自己对他来说是特别的，所以我身边发生的事都想告诉他，遇到新奇好玩的事也会跟他分享。我们考上了不同的大学，不过都在北京，虽然不常见面，但我们一直都在网上聊天。不过大多数的时候都是我跟他说我的事儿，他也会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给我建议和鼓励。我妈总说他说的话我有时候都不听，可却听小白的劝。所以大一那年寒假，我终于忍不住向他告白了。 他同意了？ 哎，算不上吧。 算不上是什么意思啊？ 我当时特地选在除夕那天快零点的时候给他发了四个字，我喜欢你。发完以后我握着手机心脏扑通扑通的跳，过了很久以后手机震了，我一直不敢看， 特别怕他转移话题，怕他再也不理我。后来我好不容易下定决心打开锁屏，看到他说了六个字：我也喜欢过你。 喜欢过？ 对，这句话就看你怎么理解了。不过在我看来，知道他也喜欢过我，就已经让我很快乐了。当时虽然窗外放着花，电视主持人在给大家拜年，全家都在说着吉祥话，可我好像什么都听不见了。我抓着手机直接冲进了卫生间，坐在浴缸沿上哭了出来。可能就是喜极而泣吧，就那么哭了好久好久。但那次我们也没有在一起，真正在一起是大二的时候，当时正在上映日本那部动画电影《你的名字》。网上说，如果两人一起看了《你的名字》，最后都没能在一起，那就真没希望了。所以我就鼓起勇气把小白约出来看电影了。看完以后，我们绕着学校走了好多圈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把话题转到了对彼此的感情这个话题上。他说，其实他一直都知道我喜欢他，只是他从来都不懂什么是喜欢。 啊？那他除夕说喜欢过你又是什么意思啊？ 我也是这么问他的，我还说，你不知道什么是喜欢没关系，我知道啊，我有信心绝对可以让你体会到这种感觉。 你还真是霸气啊。 哎，我也是豁出去了，其实说的时候可紧张了，都不敢直视他的脸。但是我记得在我说完这些话以后，他说的每句话也都是哽咽的。他说他不懂喜欢一个人究竟是什么样的感觉，因此出于责任感，他不能和我在一起，而只能做一些其他的事来弥补我。他觉得这样是为我好。可在当时的我看来，是他不敢迈出来，所以我硬让他同意两个人在一起试试。毕竟认识这么多年，我觉得同龄人里再也找不到一个比我更了解他的人了。小白也觉得，如果我都不能让他明白喜欢的感觉，可能也就没有别人能做到了。 原来是这么开始交往的。 你觉得不靠谱是吧？ 主要是他说不知道什么是喜欢，这种话其实听上去很让人担心。 我觉得这只是因为他太理性了，而我和他正相反，特别感性。我的原则是，如果你也喜欢我，那我们就在一起，如果你不喜欢我，那我就追你，直到你喜欢我为止。我就是这么孤注一掷。可是小白面对这种事却会权衡利弊，考虑周全。 你知道吗，在我看来，一个人无论多理性，在遇到喜欢的人的时候，自然就知道什么是喜欢的感觉了。 你的意思是他其实并不喜欢我？ 或者说他并没有像你想象中的那么喜欢你？ 可是我们也有过很浪漫的时候啊。我们在一起后第一次过新年，我特意给他这个理工男亲手做了一个皮质的笔记本，外皮上还刻了两个英文单词 Your name， 你的名字。 嗯，那天晚上我们去了蓝色港湾，看完灯光秀，我俩找了蓝港的一个角落，没有人也没有灯，眼前就是一片水。我们就坐在水边的长椅上，我靠着他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。当时就觉得小确幸也不过如此了吧。之后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过面，他在忙学校的数学建模比赛， 而我也在应付各种实习和考试。直到春节后的一天，我们一起去了后海，在一家居酒屋里吃吃喝喝，把想尝的清酒几乎尝了个遍。然后我们去了后海一家小酒馆的天台，因为是冬天，上面一个人都没有，只有角落里亮着一盏黄色的灯。那个地方真的很神奇，下面就是后海的人山人海，可是天台上却是安安静静的，只有我们俩。那天我喝多了，虽然不至于断片吧，但真的就像踩在云上一样，晕晕乎乎，什么也说不清楚，却还是说个不停。我们俩走在路上，我跌跌撞撞的，嘴里还念念有词。在我快摔倒的时候，他抱住了我，在我耳边笑着说，你记得自己都说了什么吗？我真不记得了，我只觉得他好温柔。我还记得那天我无数次靠在墙上，他一点一点地靠近我，好像是想吻我，可最后他只说，等你酒醒了。就冲这句话，我当时就想，我的初吻一定要给他，所以那天借着酒劲儿，我把初吻给了他。那段时间还真是我和小白在一起度过的最幸福的时光了。我们一起吃饭聊天，看电影，压马路，有时候哪怕两个人坐在一起什么都不说，也不会觉得无聊。我觉得我们越来越有情侣的样子了。我们在一起的第三个月，小白跟我说，他好像知道喜欢是一种什么感觉了。 既然这么顺利，那么后来你们为什么又…… 其实我们之间也没发生什么冲突，只不过后来开学了，联系就越来越少，我似乎连和他一起出门的兴趣越来越淡了。一开始我也说不清是为什么，可能是彼此都忙了，也有可能是有了情侣的感觉后，我们对对方的要求也提高了，这样一来反而发现对方和自己想象的不太一样吧。我也说了，我俩是感性和理性的两个极端，对待事物的看法我们总是大相径庭。过去我不在意，但好像成了恋人以后就没法对这种差异视而不见了。可能他也是这么想的吧。就这样过了两个月，有一天晚上，小白给我打了一通电话，他说，我们还是恢复到以前的关系吧，就像有一层窗户纸没有捅破那样。我没说话，只是感觉他每说一句话，我心里那座大厦就被抽掉了一根木头，最后整个楼都塌了。其实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们会分的，可是懂道理和真正放下真的是两回事儿，所以我哭了，哭得稀里哗啦的。他在电话那边沉默了很久，然后就说要来找我，不到半个小时他就来了。当时已经过了晚上12点，我俩坐在操场上很久都没有说话。我不知道为什么看着他竟然觉得有点生气和无奈。他以前在我心里就像神一样，可现在却那么不知所措。我突然意识到，原来我们喜欢的不过就是想象中的彼此吧。后来我们聊了好多有的没的，反正最后我们笑了，也都沉默了。回宿舍的路上，我故意走得比他慢，在他身后，我看着我俩的影子被拉得越来越远， 从来没觉得这条路有这么长。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？你们俩虽然很了解对方，但实际上从来没有理解过对方。 了解和理解果然是有差别的呀。不过我还是确定，这100多天里我们确确实实是喜欢着对方的，而且我们真的因为彼此提升改变了很多。因为他不是一个主动的人，要是没有我每天3条5条的给他发微信，他恐怕和外界一点社交都没有。后来他也在慢慢学着和别人交流，我呢也变得更有主见，更能理性的思考问题了。可能就是因为发生了这种改变吧，对他而言我就变得没意思了，而他在我眼里也没那么高大神秘了。可即便这样，我也觉得就算我们做不了男女朋友，以后我们对对方来说也会是非常信任的朋友。至少当时我们是这么想的。 难道后来彻底绝交了？ 不算，但我们分开的这2年联系真的少得可怜。倒不是因为分手了觉得尴尬，就是突然觉得没什么可说的了。真的，分手以后我才发现，原来以前一直都是我第一个发消息给他。在喜欢他、崇拜他的时候，我曾常常将他说的话奉为金科玉律。然而如今却觉得和他说什么都没有必要了。最近我正在准备出国留学，其实也是受了他的影响。最开始本来是他打算出去的，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件事，毕竟从小到大都没有离开过父母，心理素质也很差，所以他经常会给我一些建议，希望我能多出去走走看看，所以我才会决定出国。结果他倒是决定留在国内考研了。到现在为止，他在我微信备注里都是人生导师。要不是他，我也不会变成现在的样子。所以我真的很感谢他能出现在我的生命里。说实话，我可能再也不会像喜欢他一样去喜欢别人了。我再也不敢没头没脑地跟别人告白了，好像那种喜欢一个人的激情已经彻底没有了。可能老天爷真的是公平的吧，他给你的青春和热情也就那么多，我好像把他们都给了这个人，如今自己的余量已经不多了。 你还年轻，不要那么早就下结论。稍等啊，我想送你一杯鸡尾酒。来，这杯是你的鸡尾酒。 谢谢。哎，这酒你竟然还用拉花做了3颗桃心的样子，酒也能有拉花呀？我以为只有咖啡才行呢。 酒也可以啊，这杯酒是由白葡萄酒、菠萝汁和苦精酒调成的，我就是利用鲜榨菠萝汁的泡沫和苦精酒做的拉花，它的名字叫做花样年华。 花样年华？你是指那部电影？ 不是，我是在形容你的青春。一个人的花样年华一辈子只有一次，就像你说的，这么喜欢一个人的热情可能也只有一次，但是我觉得爱一个人的热情你还会有的。 你的意思是我对他并不是爱？ 其实你自己也已经分析得很清楚了，你对他的喜欢更多的源于崇敬，而崇敬呢，往往是距离理解最远的一种感情。